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董文亮。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徐子轩。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即将跟大家分享一段有关于变化的戏，这就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很荣幸我将饰演先王奥布朗的角色。 我扮演的是先后泰坦尼亚。 下面呢，我们两个人就为大家朗读一段莎士比亚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当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章节。在这个段落里描写了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泰坦尼亚吵架的情景，非常有趣。 真不巧啊，又在月光下碰到了你，骄傲的泰坦尼亚， 嫉妒的奥布朗。 神仙们快快走开，我已经发誓不和他同游同寝了。 等一等，坏脾气的女人，难道我不是你的夫君？ 那么我一定是你的尊夫人了。 金帆，你为什么要从迢迢的印度平原上赶到这里来呢？无非是为着那位身材高大的阿玛宗女王，你的穿靴子的爱人要嫁给特修斯了，所以你得赶来向他们道贺道贺。 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说出这种话来，泰坦尼亚？把我的名字和希伯吕特扯在一起来污蔑我，你自己知道 你和特修斯的私情是瞒不过我的，不是你让他在朦胧的夜里抛弃了被他俘虏的佩利古纳？ 这些都是因为嫉妒而捏造出来的谎话。 哼， 以上内容由诵读小站和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中午的1:04，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请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亚洲的天气。那么从今天开始到23号，那么亚洲的西西伯利亚这个和蒙古高原远东地区与日本主导和小亚细亚半岛和这个高加索地区、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半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这些地方呢，看来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这些地方的天气看来不是那么太强烈。 那么在西西伯利亚这个蒙古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这些地方，还有印度半岛中南半岛这些地方，印度还有日本的中部，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这些地方在这旅游的朋友请大家注意。那么再一个，在咱们国家呢，今天看来就是在受到一个冷涡的影响，看来就是在东北地区啊，黑龙江的南部，吉林大部以及辽宁大部，看来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天的午后到今天的傍晚前后这个时间会有强的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甚至局部还会有冰雹。那么在这些地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么伴随这个高空冷涡移出以后啊，那么东北部地区呢，明天及后天这个天气就相对就平稳些、平静些了。那么咱们国家的这个南部地区，长江以南地区，华南的北部这些地方，看来有强降水啊，你像这个四川盆地啊，像这些地方强降水。那么我根据最新的资料，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在下午的时候再跟大家再详尽的介绍一下。再说一下欧洲的天气，欧洲天气看来相对比较平稳，有些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就是在南欧的中东部和东欧的西部，那么这些地方会有大雨天气。这带的气温和欧洲这个气温比较适中，你像伦敦是21到10度，那么早晨天气就有点冷了。巴黎呢27到17，这个比较合适。莫斯科这个地方是24到14度，早晨也有点凉。再一个在北美洲，北美洲这个天气看来20号到23号，到在阿拉斯加地区、加拿大西北部、美国的西北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五大湖以南地区，古巴以及墨西哥这些地方，看来有个小到中雨这么个天气，看来降水强度都不是太大。那么其中在阿拉斯加地区、美国的中部以及东部这些地方，还有五大湖地区啊，这些地方局地会有一个达到暴雨的天气。夏季这个天气啊，一般呢有时候这个雷阵雨天气来的比较强烈。那么在上述地区旅游，尤其是在今天到23号，那么大家也及时的关注当地的这种天气预报。大洋洲看来这个天气就比较好了，那它属于南半球，现在中国深秋逐步向冬季靠近了，天气大部分都比较晴好。那么就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南部的局地和新西兰岛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这么个天气，大部分天气应该是比较晴好的。我带来的天气就这样了。 好的，谢谢张老师。夏季天气多变，我们也提示各位听友，如果去到您想要去的目的地之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也期待下一个时段继续和您连线。 好的，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9，欢迎各位在周三关注到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昨天我们在环球趣闻录节目当中已经小小预告过了，因为在昨天的资讯里面给所有的 迪士尼迷也好，漫威迷也好，或者是复仇者联盟迷也好，小小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会给我们带来就在前不久首次迎来复仇者联盟主题游园季的巴黎迪士尼乐园的最新的状况。所以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坐在袁一身边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魔法师阿拉苏，欢迎你的再次光临。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渊妈的博主阿拉苏，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超级英雄的那些事儿。 哎，是什么时候去的？ 前几天。 你的记性真的很差。 6月9号。 对，你确定今天还能够就是比较完整的复述当天的情况吗？ 可以，因为我也是魔法师嘛，我可以把自己的记忆保存在我的手上，随时翻出来看一下，给我点时间翻一下。 好的，那大概是2个小时以后。 可以，不会。 昨天我们在资讯里面跟各位讲到说，在这一次呢，其实算是一个开幕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对对对， 因为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大概会在2020年开始分批去改造现有的度假区内的华特迪士尼的影城乐园。 对， 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把它改造成复仇者联盟的 主题乐园。对， 嗯， 因为巴黎那个迪士尼的那个乐园呢，它的城堡不像咱们上海那么大，然后呢它，但是它会有特别有自己巴黎的风情，所以它总共就两个大的园区，一个迪士尼园区，一个 studio， 所以呢它会把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些东西放在咱们那个 studio 的园区里面。我这次去的时候是刚好赶上了他们这个开幕嘛。 嗯， 啊，回忆起来觉得相当的激动。 哎，这个巴黎迪士尼你是第一次去吗？ 对， 之前去过哪些地方的迪士尼？ 之前去过世界上最大的，你比如说佛罗里达的迪士尼那个园区，我在迪士尼玩了4天，我腿都走断了，我都没走完。 把腿溜细了，然后也没有走了。 对，2天玩了40个过山车之类的。 听上去很爽。 对对对，然后就是咱们上海迪士尼开业的话，我比较荣幸，就是当时是开业的 也去到了体验官。 对，开业的嘉宾。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清园，就是亲自跟大家一起开门迎来大家去迪士尼游玩。然后呢还有香港巴拉就一堆吧，因为我是一个迪士尼控嘛，我准备走完了这个继续去加州啊，就是去各种各样的迪士尼，但巴黎给我的感觉特别不一样。 所以就全世界的迪士尼来讲，巴黎既不是最大的， 对， 也不是最小的， 对，就是比较精致一点。 嗯哼， 然后就是浓缩就是精华嘛，它的城堡，你像一般迪士尼的城堡进去都会有一个项目呀，比如看看白雪公主啊之类的，但它的迪士尼的城堡就会比较细长，然后比较好看，粉粉的，但它里面没有专门的说固定的项目，就是从有两个入口，一个入口可以看到一条龙，一个入口就是上面一些雕花的玻璃，就跟那种欧洲的那种雕花玻璃差不多，写的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它会小一点。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去的这个主要是 studio 这边，就是去参加它的那个复仇者联盟嘛。 嗯哼。 叫做开幕式，然后他们也请了很多当地真正跟这些超级英雄长得很像的，就是这些 演员， 哎 ，coser， 哦，就是跟电影当中的那些角色长得非常像的， 对，非常像。 所以远看，如果近视眼的话，可能真的以为小萝卜唐尼飞过来了， 就是我呀，加点散光。然后他的那个黑寡妇呀、啊、雷神啊、嗯，都非常的帅气，比较高大， 嗯哼， 然后。像什么蜘蛛侠他肯定都很像，因为他戴面具啊、黑豹你也看不出， 就如果穿着服装的话，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就以为是真的演员来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而且他这边巴黎迪士尼还发展了一些就是漫威的周边，你比如会有很多他周边的一些、伴手礼啊，小公仔啊，盾牌啊、然后你喝可乐的可能就是钢铁侠的这个头盔啊、然后呢还更重要的就是他在旁边有一个酒店叫 New York， 然后那里面还有还有就是你想象一下超级英雄的一个那叫什么马卡龙， 超级英雄做的马卡龙， 对，就各种颜色的、然后还有我们很喜欢的 Groot 的饼干，特别搞笑，我拿饼干拍照的时候他的眼睛掉了，我很尴尬呀。 我看了你当时在巴黎迪士尼的时候发回来的朋友圈， 嗯哼， 其实好像复仇者联盟的主题不是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因为 在巴黎这个迪士尼一共逛了几天？ 三天啊、 不是说不大吗？为什么还要逛三天？ 因为我想逛三天。 这么任性。 就是很任性，因为我去那儿，我虽然是迪士尼那个是漫威的主题嘛，然后我也很喜欢像那个疯狂动物城，我们模仿了一个朱迪警官、穿着朱迪警官在迪士尼园区荡了一下，因为他那个漫威的开幕呀它不是实时的，它是6月9号就一个下午。那平时呢，就是比如说我8号提前去的话，它就是一些细的小的，就一些周边开始往外发。 其他本来有的主题乐园都是开放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 巴黎迪士尼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最大的全世界迪士尼乐园当中，但是你是越逛越有是吗？ 对，而且那边颜值很高啊， 嗯哼， 而且你到了迪士尼的话，我感觉就是，哎，我穿什么都不奇怪，我本来就是个挺奇怪的人， 就是你本来在人群当中风格就比较多变，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但是你这样的风格去到迪士尼乐园这样一种充满梦幻色彩的园区里面，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合理。 关键是它这个巴黎迪士尼主打的是魔法，所以跟我特别搭，它的巨大的雕像也是，米奇拿的一个魔法棒。所以的话就很开心， 嗯， 然后其实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我们当时参加的那个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开幕式， 嗯， 哎呀，我跟你说，当时清园我又赶上了迪士尼清园， 这是第几次清园了？ 第二次呀， 哦，对，上海迪士尼是第一次，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是巴黎迪士尼。 清园是真的很爽的，就没什么人，嗯，你想整个园区就2000多人，然后我为了抢位置，嗯，拼命的往 抢一个 C 位。 并没有抢到，好吗？ 也对，我明白，你就是在观众当中，你想要抢一个前排，看得更清楚一些。 因为我很矮啊，我比别人的小孩差不多，就是 那倒也没有那么夸张。 然后我就抢到了一个 C 位，就是我们总感觉有大人物要出现，你知道吗？当时那个环境渲染，就我下午其实也在16逛，就被赶出去了，因为他清园啊，下午只有我们这种有邀请函的，必须挂在脖子上面才能够进去的。 哎，等一下，我们先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开幕式。邀请了像你这样的博主还有大 V 等等，大概多少人？ 这个他邀请的不是特别多，我们国内的博主就只有4个，然后呢 总共园区里面一共进去的博主自媒体啊 工作人员呢， 工作人员有普通观众吗？ 普通观众很少一部分， 有忠实粉丝是不是？ 对对对， 也被邀请了， 对对，但 一共加起来2000多人， 两千人，对， 硕大园区里面只有你们，所以一散开根本谁也找不见谁。 对， 但是在当天6月9号开幕式那一天的时候，你们是几点入园的？ 6月9号我们是下午7点，就清园之后就下午7点，我们就门口浩浩荡大家在这儿等着，因为它分批的嘛，你像媒体可以在固定的区域，然后忠实粉丝可能就进不去，只能在另一个区域看一下，然后我们当时就去抢位置，我跟你讲，特别夸张，就我们感觉啊，好像真正的小罗伯特·唐尼本人来了，特别特别激动， 嗯， 结果呢就是我们那个安保做得特别好，很多黑衣人你懂了，很多黑衣人， 嗯哼， 然后开幕式开始之后呢，就是一个巨大的那种就是复仇者联盟的那种车嘛， 嗯， 来了，我好激动啊，我开始狂叫，因为我站了一个可以看到车的位置， 嗯哼， 结果呢出来的就是给大家发任务的， 发任务 就拿了一个复仇者联盟那种铁的箱子呀，打开里面就有各种各样任务啊。 Uh-huh. 过了一会儿，一个超跑来了，我当时又觉得哇，汤尼来了，好激动。结果是他们的 CEO 来了，总裁来了，然后我又好激动。这时候就来了一个直升机，就看见人往下面跳，就那种拿个绳子，真正的就很高， uh-huh. 就从上面下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超级英雄了吧？ 对，从天而降。 还是来送任务的， 给你们送了哪些任务？ 没有，给我们是给那个他们的 CEO 嘛，就大概说一下啊，在这个复仇者联盟的一些哎术语，我们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巴黎展开一场怎么样。 所以整个开幕式都打造的很有剧情， 非常有剧情， 就像一部电影一样， 对，搞得我相当激动。最后是打开大门，所有的超级英雄在门后面。 所以你们被邀请的人感觉就是群演。 对，我根本没有 该配合他们演出， 我根本没有站到 C 位，明白吗？ 但是我从照片里面也确实看到这些演员们，像黑寡妇的演员真 非常好看， 就是跟哎，我突然想不起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叫什么 名字，约翰尼斯加逊 啊，对对对对，约翰尼斯加逊跟他长得很像， 而且特别漂亮，就是我们跟他合影的话，他还可以给你签名，给你送点祝福。 他给你签名签黑寡妇的名字还是签 黑寡妇 啊？吓死我了！ 他还很 enjoy 他自己的这个角色嘛。 嗯、 迪士尼的话就是说，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就一定要进去。 对对， 对对，就是哪怕大家觉得哎这是演了，但他一定要给小孩子们创造这么一个童话梦嘛，所以做的是相当卖力。而且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还有很多主题，就比如我们吃的东西啊，有点像肉夹馍的，也是复仇者联盟的主题的，就上面一个 A， 就一个你想象你吃一个卷饼，上面是个 A， 汉堡包也是，就各种各样的。而且呢，他打造了我们当天特别激动，就是看了一个这个复仇者联盟的一个首秀小剧场。 哦，就是开幕式大概持续多长时间？ 30分钟， 各种30分钟，然后你们就开始散开 去吃晚宴、 哦。 就是我们这些人有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去吃晚宴。 嗯、 吃完晚宴之后呢，差不多8点半到9点的样子呢，我们就去看了他这个首秀，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他就把每个很多人可能他考虑到很多人没有看过复仇者联盟或者没看过超级英雄， 把人物关系给捋 对，而不是他把每个英雄怎么成名都给弄出来了，加上特效，他那个屏幕是 3D 的。 然后呢加上你坐的这个座位上面全部都是屏幕，你能想象一下 在室内， 对，在室内 一个小剧场里， 对对对，就感觉很震撼。 嗯哼， 而且演员的一些武打呀都是真的， 是真人表演， 真人表演、 嗯、 啊，很精彩。 嗯， 当时演完之后呢，很多大人也好，小孩也好，站起来流着眼泪，激动的鼓掌。 因为很多人有情节，就是如果是看过的，对《复仇者联盟》有情节的人，那一定是会觉得啊，非常的热血澎湃。那有一些没看过的，就终于把人物关系给理清了。 理清楚了，而且我觉得这次迪士尼就是班迪士尼做的有点好，就是我们当时进了迪士尼之后呢，他没有带我去我的酒店，而是给了我一个任务。直接把我带到一个房间，我必须扫描我的手印我才能够进去啊，就跟那个他让我去参观复仇者联盟的那个办公室就跟那个一样的。 哦， 我得到允许之后我才能够进去。 所以每一个被邀请者在这个园区当中就像是复仇者 联盟 的一员一样。 对，就像我当时觉得哇，我就是他们里面的魔法师红女巫来了。然后呢，而且我们还去就是参观，他会给你发的任务全部都是用那种密封式的。 哦， 一模一样，盖上各种各样的章，大家都做得很神秘， 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了，就只要你进入园区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为了演员之一。 对、 嗯、 然后呢，其实你在迪士尼它其实很多常规的项目都有的，像我们比较喜欢的小世界呀、白雪公主呀，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的，它都有，什么加勒比海盗呀，我们也照样再玩一圈。而且在巴黎迪士尼它现在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就是 Coco 你知道吗？ Remember me， 对对对，有一个小小的那个餐厅，当我看的时候超级感动。 寻梦环游记， 对， 突然想起来电影名字， 特别感动，就是他的那种、墨西哥的那种风格呀，以及他的那种剪纸啊、嗯，都是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 嗯，就是真真切切的把电影当中的那些大家在影院当中感受到的感动的细节 搬到现实中间， 对， 而且每个人表现都跟真的一样。 嗯， 而且到迪士尼的话，你想象一个花胳膊然后大胡子的大叔穿着一个粉红色的衣服，戴一个粉红色的米奇的那个耳朵，也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好可爱。 嗯 啊，然后挺好玩的，就是这一趟感觉。 那天的开幕式，你刚才说完了晚宴，说完了去小剧场看了人物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大概持续到 11点，晚上 7点开始的，一直到11点，连吃带玩再看， 还有跟各个超级英雄去合影呢。 合影、啊、 你比如说黑寡妇是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咱们的美队在一个地方，然后洛基跟他的哥哥雷神又在一个地方。 是满园区跑吗？ 对，然后 随机碰到谁就跟谁合影。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受到了，因为我们是特殊邀请嘛、 嗯、 我们还走了红毯，受到了巴黎媒体的一个采访。而且当天我特别有心机，我自己定做了， 哪有人自己说自己心机， 我在国内定做了一个漫威就是复仇者联盟的这么一个标志戴在头上，根本在园区买不到，全园的人都跟我过来、 哦、 我在哪儿买的， 大家都以为是周边产品， 但没有啊，因为我在中国定制的、 嗯、 那是追星必备，然后还加一个巨大的红箭头戴在头上，就是看我 那是真的很心机。但是我有看到你拍的朋友圈里面照片里面有一些小朋友， 嗯， 就穿上了美队呀、啊、还有一些其他角色的衣服。 对对对， 那个是在园区里面可以买到的吗？ 可以，而且园区特别好，就是当天他开幕式的话，他会有很多那种就是化妆的、化特殊妆的人在那个园区免费给我们、 哦、 就是你可以在脸上画美国队长的盾牌啊、 嗯、 但是都是设计的特别好看， Spiderman 的这个眼角啊之类的。当时我就画了一个盾牌在我自己手上，又不想画脸上嘛、 嗯、 然后受到了很多小朋友喜欢，我就把自己的手摁在那些小朋友的脸上，他就脸上就出现了一个盾牌。 所以那一天开幕式大概有你见到有最小的小朋友大概是几岁？ 我最小的就1岁，妈妈抱着 就进去了。 对，然后超激动，而且妈妈爸爸所有的人都是画的跟那个超级英雄里面一样，然后看见我特别激动，我当时还做了一个采访，采访我还挺感动的。 嗯哼， 然后我就问大家谁是你心目中的超级英雄，我以为大家都会说美国队长、钢铁侠、那个蜘蛛侠、 嗯、 结果不是， 他们说树人， 他们说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哦、 哥哥姐姐。 哦， 而且还挺感动的。 哦，因为今年的复仇者联盟3上映了之后票房简直就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然后包括也在很多公众号包括一些软件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测试。我不知道阿拉苏是不是有测试过，包括点一个链接然后看你是 什么 被不是被灭霸灭掉的50%还是存活下来的那50%，你测过那个吗？ 没有，我跟你说，我 被灭了，你知道吗？然后重点是另外一个测试当中， 为什么你这么美会被灭？不公平！ 不不，你知道 bug 就在于另外一个测试当中，就是做很多很多的题目，然后来测试你是复仇者联盟3里面的哪一个角色。我测出来是钢铁侠， 是被存下来的那一个， 所以就很矛盾。我跟你说，我去看电影之前 很有意思。 我去看电影之前，我是蹦蹦跳跳的，看完之后我整个人就给 哭的不行， 没有，就跟蔫了的黄瓜一样，就特别沮丧。为什么一个响指就要毁掉那么多？ 就是因为以往这样的美国电影到最后一定会有反转， 对， 就觉得说灭霸可能。最后恍然大悟了，然后又把这个事情重新来了一遍，没有让这么多人都消失。可是没想到这部电影的结局是这样的， 因为 真的 为了四呀， 对，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四会什么样的。 对，而且你知道吗，在迪士尼里面好多人都戴着灭霸的那个手套， 紫薯精， 更可怕的 紫薯精的手套， 更可怕的一打开里面是一瓶可乐在那儿喝 啊，手套里面藏了一杯可乐。 对，然后钢铁侠也是一样，就是戴在手上特别帅，然后一打开拿在手上一打开头盖骨一掀开里面是一瓶可乐。 天哪，这个设计太有意思了。今天我们请到了魔法师旅游约玛的旅游约玛的博主，对不 对, 对， 这个要认真说好吗。 对，旅游约玛的博主阿拉苏来到环球旅行家，正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就在前不久6月9号他在巴黎迪士尼亲身体验到了这样一场复仇者联盟主题园区的开幕仪式。这是全世界一共只有2000人，它是2000分之1体验到的这样 的 一场活动，也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复联迷、迪士尼迷以及漫威迷。稍后呢，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我们要请阿拉苏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巴黎迪士尼之旅。 Your body's saying something else. You say that you don't, but I know you do. Being hard to get, girl, I'm on to you. Telling you no, you really mean yes. Let yourself go. Why don't you confess? 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路谷，雨林探索游在雅路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路谷热带植物园。 玩会玩更会玩，中青旅遨游网更会玩的欧洲旅行家来了。 游走于风格迥异的古堡、博物馆及典籍学府间，一次出行尽情领略英爱全景，漫步童话王国，环岛骑行驰骋于惊险与美丽并存的大西洋公路上，感受北欧的清新与浪漫。新设计热体验，暑期还享多重优惠，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 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旅游约马的博主阿拉苏，再次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法环球旅行的魔法少女阿拉苏。 对，阿拉苏在微博上面都是以魔法少女的形象出现的，然后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魔法少女。 Yeah. 这一次呢，她带着她的独家魔法去和复联三的各位演员、各位成员一起会合，在6月9号在巴黎迪士尼哈， 对， 复仇者联盟这个主题游园的一个开幕式。然后慢慢的，今年是2018年到2020年左右吧，可能复仇者联盟的主题的乐园就会一项一项的慢慢的都改造好了。 对，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都玩到了。 对对对，现在在那边就有好多好大的，就是复仇者英雄的一些雕像， 嗯， 巨大的， 至少可以合影了。 对，巨大的黑豹，嗯，巨大的钢铁侠这些，还有专门的舞台。 对，阿拉苏非常的贴心，因为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非常难得的这样一次这个开幕式的一个体验。他呢接下来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想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各位很感兴趣巴黎迪士尼的话，去到那儿要怎么去规划自己的行程。 对，一些攻略。因为虽然说巴黎迪士尼不算特别大，但是如果说哎你就拿了个票冲进去的话，可能你会浪费时间，很多项目又玩不到。 因为迪士尼排队是一件很正常很常见的事情， 对， 即使你有 fast pass， 但你可以不用排队，你买 VIP 陪同。 他们，因为我知道奥兰多的 VIP 陪同很贵， 超贵， 超奇贵。然后我这次在上海迪士尼，我春节的时候也去体验了一下 VIP 陪伴。 说一下多少钱？ 就不说了吧。就是， 我好想知道，求求你。 私下，就不太适合，就咱们平时去玩的时候去感受。那巴黎迪士尼的这个 真的挺适合的，因为我 很亲民吗？价格 就还可以，就让我震惊了一下。因为我当时在那个佛罗里达去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价格非常贵，相当于一个小时忘记得$600一个小时， 太贵了， 对， 没有必要。 但是巴黎迪士尼是一个 VIP 的话，5个小时是1500欧，而且它可以带8个人， 可以8个人。 对呀，啊，最多， 所以1500欧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其实并没有多少钱， 而且可以带你5个小时呀。 对， VIP 的话就是你玩各种项目的话，他帮你问了，基本上你就不用排队。你本来说一个项目可能要排2个小时， 对对对 对， 对， 那 VIP 可能就2分钟， 因为毕竟时间也是金钱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你想，如果自己去玩，像阿拉苏这样玩3天， 对吧？三天的门票是一笔钱，你如果花1500欧八个人平摊一下，在五个小时之内，比如说把园区的50%或者哪怕30%可以， 只要你走得够快， 嗯哼， 就是 VIP 的意思，就是只要你自己走得够快，而且他还可以陪你玩。 对，把50%项目都玩完的话，其实是省了门票钱的。 对，而且你可以买套票嘛，就比如像我是三天的通票嘛， 嗯， 你单天买肯定会贵一些，你买套票。第二呢，就 VIP。第三呢，就像我住的这个酒店啊，就是迪士尼酒店嘛，然后就在那个门进门的门口，特别快，早上一起来刷了卡，10点开园你就冲进去， 哦， 晚上玩到11、12点你再回来看完烟火。 所以它整个设置包括酒店的设置和园区的这个路程是很合理的是吧？ 对，如果你住这个酒店就非常合理，就是一个粉色城堡酒店，特别 园区里是只有这一家迪士尼乐园酒店， 有四家什么纽约啊巴拉叫我说的还挺远的， 嗯， 但所以我就特别建议这家粉色的，而且这家酒店的话就是它的早餐非常好吃，还有它的自助餐很好吃，好多大虾， 哦，所以大家记住，如果去巴黎迪士尼的话可以选择就在园区入口处的这家迪士尼乐园酒店。 对对对，粉红色的， 嗯， 然后呢你比如说酒店你住得很近，然后呢你票买个套票，你不想要 VIP 也可以，其实你第一天可以要 VIP， 你熟悉对不对？ 对对对对，第一天就一天 VIP 就可以。 对，但你不买也可以，巴黎迪士尼的它那个地图啊，我看了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地图上面画的连屋子的颜色都跟实际上一模一样，所以你不要愁找不到。 所以就像我这种看不懂地图的人也可以完全毫无压力。 比如说园艺要去哪儿，他那个房子是彩色的，是红色的屋顶什么样的， 你只要找红房子就行了， 画的一模一样配色， 嗯， 所以就是很方便，我自己还找了。然后呢你吃饭尽量就在园区里面吃。 对对对 对对，这样你也可以节约时间嘛， 嗯哼， 对吧？然后这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你特别想去的项目你可以看一下，先把地图熟悉一下，我今天规划好在哪个乐园，明天在哪个乐园， 嗯， 然后买东西呢最好是集中在哎我今天逛完街了之后再买，不然你全程提着 对 很麻烦，除非说你看到特别心爱之物，因为它每个那个商店东西有些不一样嘛， 就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其实还是大同小异的。 对对，其实它巴黎迪士尼旁边是有一个你不买票也可以去的，就是一个购物村，然后呢， 哦， 那儿有就是相当于地铁，你可以从巴黎市坐地铁一直坐到它这个是个终点站，你不用买票也可以在这儿买，就什么东西在那个商店里都有， 所以有专门的迪士尼店， 对， 跟在迪士尼园区里面买东西是一样的， 它有一个迪士尼购物村嘛。 那价格呢 一样一样的 啊，所以不见得非得在园区里面玩的那一天同时还给自己增加购物的， 对，因为 这样的这个压力， 因为你去体验很多项目你背包也好啊，戴墨镜啊都很不方便。 对对对， 而且呢我给大家讲就特别重要，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你玩各种项目的话尽量坐在第一排 啊，这个是很多人都愿意抢的，就是你这种爱玩刺激的人包括我这种都愿意坐第一排， 他的视野也非常好嘛， 对，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玩那个加勒比海盗，你坐在第一排没有人遮挡你，你夸看着这种炸水啊，炸就是那种感觉， 刺激度绝对是翻倍成倍的。 然后我不是玩了40个过山车都没有事儿，跳楼机也没有事儿，但是我在迪士尼玩了一个那个海盗船一样的东西，我差点吓晕过去了。 海盗船其实还是挺有惊险程度， 他那个已经快90度的垂直了，就他是猛的一下倒退，然后再就是你看着那个轨道突然下去，我腿都吓软了， 因为你坐第一排的原因。 对，但是我玩那个跳楼机我并不害怕，可是我们家摄像是一个帅哥，脸都吓青了，因为迪士尼他会给你做的很像嘛，你走进去他那个是一个鬼屋嘛，就好莱坞的那个跳楼机。 嗯哼， 我摄像 他会有情景设置。 对，我摄像英语特别不好，我就给他在旁边， 比你还要不好吗？ 对，我就在旁边一直给他讲这鬼屋是多么多么可怕，这个房子消失了几个人，你懂的，就我那种特别贱在旁边一直在炫耀炫耀。然后呢他前面有个屏幕突然一下就出现了，哎，一开始是我们的照片，突然一下夸我们就变成一些幽灵嘛，然后我就说啊，你看别人要带走你怎么说，就吓他，我摄像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跳楼机了， 人吓人吓死人， 然后把我的手都给抠脱皮了，就整个人。 所以你看刚才你说到了很推荐大家用选取一天的机会去选取 VIP 服务的话， 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大家小伙伴们一起玩， 而且特别好玩，就你玩过之后 团队一起， 你玩过之后吧，你去知道哪些地方有拍照的地方，而且 VIP 也知道，你不给他们讲你拍出的照片特别好看，就是这种就是在玩的时候让自己更加愉快。我这次带的三个小伙伴都是第一次去迪士尼嘛，然后呢他们给我的就是三个人都哭了。 是吓哭了吗？ 不是， 是感动哭 了。感动，你比如说有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嗯， 她就是看到了那个花车的游行， 嗯哼，巡游，嗯， 特别激动，因为当你从小喜欢的那些公主也好，狮子王也好，真正的 那些人物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而且无比的精致，每个人对你又无比的友好，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激动。 然后我们家啊，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就是特别攻略性的，就是如果你有亲爱的谁谁谁要过生日，你尽量把他带到迪士尼。 为什么？ 因为在迪士尼过生日不能再幸福。你如果可以 是可以提前跟园区 说，然后呢你到了园区你可以、哦、它有那种徽章，你可以写个 I'm 就是 today birthday， 就是今天是我生日，很多人会给你祝福，这是第一、哦、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你可以订一个蛋糕，迪士尼就是很多人都会30个人也好40个人也好都会为你去唱歌。 这个生日的预定去找谁呢？ 你可以给酒店前台打电话，就提前预定好、哦、你想要什么样蛋糕、嗯、像我这次要的就是复仇者联盟主题蛋糕，当他上来了之后是一个美国队长的盾牌，我都超感动的，而且来了30几个人给我们家摄像唱歌的时候，我们家摄像小哥哥当时就泪奔了， 哭成泪人，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给他设计 是个惊喜， 对对对，他不知道我们设计，而且迪士尼人特别配合，就我们谁都不能说漏嘴，就是大家都是一个眼神，就一个响指，你想象所有的人来了 没了，一个响指 没了，我不是面霸好吧？ 所以这是一个小的 tips 哈，如果你想要给身边的人制造一个惊喜，生日的惊喜的话，可以提前去迪士尼有这样的一个预约和安排。 对，还有第二个 tips 就是你想在迪士尼，因为大家都是穿着公主装呀，或者是迪士尼人物的装，你可能很难凸显出来，那你就提前会做一些就是自己衣服上面的搭配。尽量我觉得是买正版很好，但有很多东西，你比如像我说的那个复仇者联盟的那个 定制的， 对，你可以定制自己的，你可以定制个你跟他一起的， 给自己塑造一个就独一无二的迪士尼乐园的形象 标签。 对， 还有就是你衣服的搭配颜色，因为迪士尼很鲜艳嘛，有些地方你就把自己的衣服搭配的更加鲜艳，然后去拍照也好干什么也好也会很开心。还有呢就是迪士尼还有很多可以跟各种你喜欢的人物角色排队的这个一个 合影 的 机会， 机会你要是有 VIP 就走 VIP， 没有的话你就买一个 pass， 就是快速的 fast pass， 对、嗯、fast 快 pass， 然后你就买一个快速的，那个也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而且在巴黎迪士尼，如果你是身体有健康有问题的人，他都是有这种快速的、 嗯、快速通道的， 对对对， 嗯，谢谢阿拉苏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鲜活的哈，而且很难得的1/2000的在巴黎迪士尼复仇者联盟主题乐园揭幕仪式的这样一个体验，同时呢也用他自己3天在巴黎迪士尼玩嗨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干货。如果各位以后去到巴黎迪士尼，不管是2020年之前 对 还是之后去到的话，都可以按照这个阿拉苏刚刚给的一些小建议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 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和快乐。 对对，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因为逛乐园特别消耗体力， 嗯哼， 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就是及时补充， 少带东西， 对，及时补充喝的吃的，因为我玩了2天下来我嗓子都哑了，我这么有活力的小魔女感觉身体被掏空， 但是你瘦了耶， 就是玩得太累了太嗨了、 嗯、 因为我整天在园区里暴走嘛，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嘛、嗯、 对对对，因为你沉浸到这个状态里面以后你就完全就放飞自我了。 对， 最后让阿拉斯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眼中的超级英雄是什么样子的吧。 因为我觉得超级英雄从来就不是说自固定的谁，而且呢他的出场也不需要多么的华丽或者是穿多么好看的衣服。 嗯， 其实我觉得超级英雄就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普通的你我他，就是我们那些对生活不放弃然后坚持自己梦想的人。然后呢其实每一个平凡和普通的我们都是其他人，就是其他另一些人心目中的超级英雄，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今日份的阿拉苏鸡汤干了 来来来 谢谢阿拉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样独特的经历。下回之后的这个旅行计划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我们下次继续聊、嗯、我去纽约看一下那个歌剧魅影的东西，然后呢、嗯、还有很多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聊。 好的，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明天见， 拜拜。 Just love the chase. Lucky for you, my dear. That's my favorite game. Won't stop till I got you calling my name. You know you can't resist it, baby. Say that you don't, when I know you do me. I can get, girl, I'm on to you. Telling me no, you really mean yes. Let yourself go. Why don't you compare?